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身。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游戏节目。我们 FM 98.2 AM 927是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如果现在不仅想听一听，也想看看直播间都在发生着什么呢，也可以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一个视频直播，一点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是吧？我旁边有一个绿胖胖，然后呢对，我但我今天的 T 恤是我是红瘦子。绿胖胖跟红瘦子一起给大家主持今天晚上的今晚游戏，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 For Fun Live 手机直播 APP 去关注我们现在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 是在这里面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鼓掌。来介绍嘉宾，都是老朋友啊。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主持人配音演员刘洋，刘洋姐姐欢迎。 欢迎，好久不见。周五，哎，真的是好快这一周。那位是谁？ 啥？还有一位， 接着 猜，导演天宇， 使劲的猜。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欢迎天宇。哎，我们这俩这个组合， 对，上次就是我俩， 是吧？ 啊， 但是对隔了 好久，不是我们俩的， 对对，那不是你俩，就我们两个一块儿搭过班 啊， 比你俩熟，感觉。 坏了。 是 吗？怎么聊？ 我怎么记得 还可以有这个功能 啊？而且感觉到主场的地位被撼动了，你俩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可以换过来 啊。那交换给 欢迎嘉宾啊， 我话筒交给你们。 大家好，我是， 你是绿胖胖于浩， 对。 那今天邀请二位，主要是看我们今晚戏中戏的最后一，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啊。说错话不扣钱吧？我 看吧，反正能听见的事儿呗。 今儿呢，我们演的是情景喜剧《家有儿女》的一段哈。背景介绍呢是这样说：下雪， 谁？ 就是那个夏东海的大闺女，就是他跟他前妻生的那个杨子扮演的大闺女。下雪，为了在家里给自己立一个威风，给他这个后妈立一下马威，所以就带了一男朋友回家。 家伙。 哎呦，厉害的不得了了！夏东海呢就出面阻止，但是呢，夏雪就说你离婚又再婚，就拿这事儿反击他。然后呢，夏东海就特别生气，结果就被刘梅，就是宋丹丹扮演的这个就后妈给制止住了。这夏东海就决定，哎不行，我得迂回一下哈，就从夏雪的男朋友入手。最后呢，这个号称狂野男孩的男朋友就告诉他们一个非常让他们震惊的消息。 哎，我一直在想哈，就是。你看《家有儿女》它是一个轻喜剧，然后他想说这个家庭多幸福，但他设定为什么是要一个离婚再重组的家庭，和当时社会背景有关系吗？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有过什么大事吗？ 我觉得不一定完全是社会背景，但是这样的话设定戏好设定。 对，就是他矛盾冲突会更多。 两个家庭是， 但是后来就只有第一季的前几集跟这个有关系，后来就完全融入一家人吗？ 但后来他那些前夫前妻还是出现了的。 对，还有回来找 有戏的 啊，然后 就是为了增加矛盾冲突的点吧。 而且那个刘梅是那个宋丹丹饰演的刘梅，跟他前夫胡一统， 胡一统 对观念什么也不一样，也会碰撞。然后刘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摩擦的火花。 哎，但是其实我在想，我明白于浩的这个疑问哈，就是如果说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点，教育理念的不同啊，然后可能夫妻之间会有争吵啊，然后这好像不是再婚家庭也可以有这些矛盾冲突的点嘛，就是他不一定是必须的。 对，所以我觉得哎挺好玩的。 但那时候没有二胎政策放开吧？ 没， 要不然出不了那个孩子。 有那么多孩子呢， 有道理。 领养 真棒，刘洋，你说什么？ 哦，领养汉。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还在想说哈， 嗯， 因为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也知道是他们是这样的家庭背景，所以才去格外关注一下他们这部剧。嗯，所以我觉得这。就因为你觉得你特别想知道，因为后妈题材嘛，现在说到就是大家一向是在故事情节当中，如果有后妈这个角色出现，可能就会觉得啊，像白雪公主里边那个那种， 多数心理认定会有一个 对你会有 偏见，没错。 对，然后所以你就特别想看看哦，他们是怎么演的。 嗯， 你懂那种感觉、 哦、明白 吧？可能女生也就像我这性格这么八卦是吧？那就想看看。 好， 对，结果没想到还不错。 所以，然后到那时候呢，一会儿过了十几分钟之后，我们就要重排这个经典。到时候田导多费费心哈， 多叨叨、 嗯，哎，多叨叨啊！这七零后小雪什么样的？看， 八零后下楼买， 真乱， 九零后流氓。 哎，对了。来，咱们来说， 只有一个七零后吧。 再见， 再见。 对， 你不是九零后吗，梁姐？ 我不想穿一 样的老底。我六零后，嗯，来吧，来说，都叫大爷，快点。那个， 这段肯定监播听到了， 是吧？那没关系，大爷这个事 儿扣了。 谢谢你啊，大爷，或者是谢谢你大爷，是不一样的，是吧？ 你能真的，你别再重复了。咱们台有主持人因为开这种玩笑被罚了。 开什么？ 就 不能再说了。 我就说， 他们可能以为不知道你是在开玩笑，哎。 啊，不是，这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事儿什么呢？断句千万要注意 啊！对， 哦，对， 对，对，对， 很关键的 啊！就这个，对，这个 是不是？来，咱们来说这个上回扣多少钱？ 你赶紧说网剧吧你！你 说每日网剧榜单来看，第一部叫《鬼吹灯之牧野鬼市二》，这个鬼是波诡云谲的鬼啊， 大家都知道，说过 N 遍了、 啊、 这部剧。 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1901万。 啊、 这个故事说的是呢，《鬼吹灯》系列主角胡八一的儿子胡天为了寻找父亲的故事。 嗯，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一集的这个剧情啊。 好， 张天官有意授意胡天一。啊，胡天呢一些这个墓中的本事，他就不料呢这个时候啊，这个墓内的壁画与地面出现了有腐蚀性的所谓怪物，两个人就深陷险境了。 嗯， 王耀找到小金牙和雷利，那么三个人呢躲过这个蜂窝匠的层层机关，终于见到了蜂窝匠的老大叫白青。王耀发现这个白青认得自己手中的金刚伞、 嗯、 原来白青曾经与老王有过一段未完成的约定。张天官和胡天以老王这个寄给雷显明的木砖封住了四处腐蚀的石髓，然后呢从蜀道逃了出来。 嗯嗯，就是故事情节反正是一直在向前推进的。 嗯， 他的、 跟这剧了、 这个、 跟追这部剧了 没有？没有，因为说实话我还有点怕。我 这部剧豆瓣不 是 很高 啊，是 豆瓣评分 特别低，对， 但是1000多万、1900来万的话，好像也还 可以。但是在好的、 这个、粉丝是在的， 对、 嗯， 但是在好的网剧当中，它不算特别高的播放量吧？ 对， 就只能还可以。 对，因为一共有三部《鬼吹灯》，它是最差的一那部。 哦， 黄皮子坟呢？ 黄皮子坟比它强点， 六七、强点吗？ 管虎对，但是也是强点，没有那个去年那个《精绝古城》高， 对对对， 那个口碑特别好。 但是黄皮子坟的宣传做的是很好， 是管虎是导演啊， 哦， 对，电影导演导网剧啊。很难得 啊、哦！是 哎，对对对， 你看这部剧了吗？ 我这个鬼《牧野鬼市》没看 哦，其他两部你都在看吗？ 那两部我都看了点 儿啊、哦。最近你比较关注的网剧有哪些？ 我看《春风十里不如你》， 哦， 因为我非常喜欢冯唐 哦， 那个《北京北京》是我看他的第一本小说，所以对这个有比较有情节，就一直追着在看 哦。 哦， 但是跟原著不太一样啊。 嗯，对对对， 冯、 嗯、 唐最出名的一句诗就是“春风十里不如你”哈。 对，还有“今宵欢乐多”。 嗯 啊，但那都是后来的。 我今天看他还专门聊了一下，就最近的一个采访吧，就是说， 原作派吗？ 诗人就是对不对？他本身是个诗人嘛？ 对， 就是 他也写诗。 对，你怎么理解？ 翻译那个、嗯、那个泰戈尔的。 对对对，你怎么理解诗人和诗意的生活？他说诗人其实挺难做到的，真不是一般二般能行的。而且，同时又有人问他说，这个别人问你这个文学的纯度有多少？你觉得你这是文学作品吗？他的一个回答，我觉得挺对的，就是说，但凡是大。就是卖座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一定都会好。 啊、 就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一定卖得好。那卖得好的不一定是真正的能够写文学的人。 对呀、 啊，他说 我 是一个写文学的人，嗯。然后他也说了一些包括诗意生活和写诗的一些事儿。就是写诗，什么叫诗意生活？就是你能欣赏到美，感受到美，品尝到美，活在美的里面，大概是这个意思，才叫诗意的生活。 啊、 这是一般的人可以达到的，但是做诗人好像没那么容易。 嗯 嗯。 穿上绿衣服特别不一样， 那是 吧？这跑题了， 说话都生机盎然的， 是吧？ 是吗？ 嗯， 就于浩。 其实我今天是睡少了。 就说到冯唐，其实我倒是有 我感觉到你是不是还挺倾慕于他的，或者觉得挺欣赏他的？ 没有，只是最近刚读了一个文章，然后里面他的这几句话我觉得挺有用，跟大家分享一下。 哦，就我对冯唐可能有其他的， 那你来说 看法吧。 是吗？ 嗯，怕被打。 不好的看法， 倒也不一定不好吧，就是个人对他的可能感受不太一样。因为我经常看圆桌派，就是窦文涛主持的那个，他也经常请冯唐来，他的有一些观点其实我不是特别同意。这个 那没关系啊， 说的有点远了， 这很正常。 对， 说的有点远了。但是说到《春风十里不如你》，最近这部片子好像也真的是势头很猛。 对，票点击量应该破20亿了，好像 破20亿了 啊，还才播了一半嘛。他当然，他主要还有张一山和这个周冬雨的， 对他们 强大的一个粉丝基础在。 对对，然后我记得好像上一部他的文学作品被翻拍成这个《 万物生长》。 对，《万物生长》。 那对，李玉拍的。 对，我刚刚想说，你觉得《万物生长》怎么样？ 我觉得《万物生长》比这个《春风十里》更有冯唐的气质在里面。 对，我个人 欣赏的这个冯唐的什么方面呢？ 其实冯唐他是虽然一个妇科大夫，但他的小说里面很多关于男性和女性两性关系的一些讨论， 嗯， 对，这是他里面的一个主题的东西。 嗯， 所以可能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就比较喜欢这样的，比较开放的这种领域。 哎，那你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看冯唐了是吗？ 二十岁出头吧。 没有很老啊，现在就更年轻一点的时候。 就他刚火不久我就开始看他了，他的书基本上我也都有， 哦， 但是他后期的东西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喜欢了。 哎，你跟我感受一样。 最近什么《女神一号》啊，还有他翻译了那个诗，我觉得就《飞鸟集》，我觉得这不是那么的 理想。 对，感觉而且他参加综艺节目也没有什么作用。 嗯， 还是踏踏实实做一个小说作家比较靠谱。 好，来，咱们来看第二部网剧哈， 《威比斯达莱昂》这部呢网剧是在腾讯视频独播的。单日播放量是91万啊！如果说刚才这个《牧野鬼事二》的播放量可能在田导或者在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些网剧当中看来不是特别理想的话， 这 可能是刚刚开始上，有可能啊。那这个片子讲的是自卫星的四个外星人和地球人小迪相识了，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相互帮助啊，共同努力成长啊。然后呢，关键是还解除了地球危机。 嗯， 他是以比较幽默风趣的方式，就是诠释了地球人类谦逊礼让啊，团结友爱啊，互帮互助啊等等这样的一个。 特别像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 优秀品质，对，就比较正能量的这种范儿嘛。 嗯， 可能他的细分人群，我觉得是比较明确的吧。 是，哎，我发现这个事儿啊，就说完，已经介绍完了， 介绍完了， 就是这个网剧真是差的，我天哪，怎么？ 你是说什么播放量吗？ 播放量差距 有上亿的，有几十万的，可能还有几万的，我估计。 对，正常， 这很正常吧？ 对，这就完全商业化的一个。 对啊，就更明显。 你可以把它看成电影，电影也有上亿的票房，也有几十万的票房， 有几十万的票房吗？ 还会有 哈，有 几十万的，就是四五十万的票房， 还没有上院线的 啊？对， 那就更 好了，说 一样的， 所以 还是挺大的 啊。但是电视剧我们之前最起码我很少能够看直接看到数据，这个哗就把数据摆在你面前，然后让你觉得， 哎，对，更直观一些， 对， 更直接一些， 可能是一个好的作用吧，可能是 对，因为它会刺激那些。就好的作品更加生发出来，包括好的文艺工作者，就像优秀的导演，可能会促使他们做更好、更多、更精良的剧， 就是更让这种斗争更加白热化。 但是其实更两，我觉得更两 竞争。 对，你自己不是也马上你拍过网大，也马上拍网剧了？ 对， 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因为现在的爆款，所有的爆款基本上都是大投资，大 嗯， 然后资源全都整合到 军师联盟嘛， 嗯， 那个还不是网剧。 但是哦，对，那 鬼吹灯完全是网剧， 就只在网上播的。 对，只在网络上播的。他们有很多的头部资源在给他， 嗯， 但是其他人像我们这些就比较弱了。 嗯 啊，没有，田导你很棒。 那你会不会觉得，因为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会让这个就是影视界的这种阶级所谓的啊，也许阶层， 嗯， 板结化，板结化。 啊，会分化的， 就板结特别明显。比如说，它就上升通道没有了，会吗？ 对，像原创的网剧啊，像原创的网剧，一般点击量总点击量在2亿，就已经是非常的了不得了。 嗯， 但像他们这个《鬼吹灯》呢，基本上都上百、几十亿、上百亿的在点击量在碾压。 那不，这个是非常独角兽的一个存在。那正常情况下，就是能够让青年导演一些机会的，比以前你觉得多是少了？ 多了 10秒钟时间告诉我，多了是吧？ 多了多了。 好，回答这个 结束， 回答正确是吧？ 回答正确。 一会儿见， 九点之后 再回来。 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铁童神了，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可以听可以看的节目，所以大家呢现在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然后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这个按钮，您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在干什么。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平台和 Fun Life， 这个手机直播 APP， 您搜索“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做什么的。 最重要的是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两位老熟人田宇刘洋一块在哈，咱们聊一聊网大网剧的事，还挺好玩。说网大网单嘛，说第一个叫做《战刀屠狼》，多平台播放，那么单日播放量63万。《战刀屠狼》的这个取景全部来自于深圳的龙岗，这是一部这个武警部队特战官兵参演，公安民警友情客串，真枪实弹取景拍摄，好，真实案例艺术改编，深入挖掘讲述缉毒真实故事的军警题材影片。那么电影深刻诠释了警察也是人，以及公安民警不惧艰险铲除罪恶的正义行动，那么揭示了邪不胜正的法治精神。 你知道 作为军人的女儿你想说什么？ 不是不是，我是想说我一个我今天的感受哈。今儿天儿挺好的， 是 太阳特晒， 晃眼睛。 对，我今天因为有事出了趟门，在二环上我就看见一警察就在路正中央在拉一个醉汉。就因为那个醉就下午三四点吧，不是酒驾，就是他一个人喝多了，然后走在马路正中央，然后那个警察就怕他可能被车撞，因为就和已经神志明显不清楚，就坐在地上，那个警察就在大太阳下面就一直护着他。我真的看完了我就觉得哇 好感动， 我真的还内心真的很受触 动。人民卫士。 所以刚才于浩说了一句话，我本来一开始想笑，后来又觉得自己就为自己想笑，就很愧疚。他说了一句警察也是人，这话你听起来你总感觉有些这不是废话吗？对吧？但是你想想，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会把警察这个身份这个形象就觉得啊，有问题就找警察，有事情了就找警察叔叔，这可能是我们最初的一个印象。 我前两天去广州， 但是他们真的也容易有一些生活上的困难。 是我前两天去广州出差，然后呢我有两个同学都是学播音的，后来就从警了，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对，然后呢 是一线警察吗？ 一线警察，抓小偷的。 哇！ 现场拿喇叭喊那个了吗？ 啊，没， 不是， 已经被包围了，已经被包围了。 对，那就真的 是 动手， 都 是刑侦。 哇， 特别了不起， 好厉害， 现学的。对，然后说完这个再说，先说那个就是羊城，就是广州，它的那个接警中心是全国最先进的，接110电话。他说基本已经成为我们第八大警官了，一定要去过来看一看。然后当时我在他们单位，当时去的时候广州特别热，我说哎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然后他们给我讲这个故事，我说怎么样？从这个你毕业七年了嘛，我们已经从这播音系出来之后做警察什么感觉？他说，我们因为他们都是文艺骨干分子嘛，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去，但平常的时候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名人民 警 察。 有 一个姑娘是在110接警中心待过一段时间，她说真的，你看着我们那个，先说就是你确实没看，很红，就跟太空舱一样，里面有屏幕，各种点非常非常先进啊， 就是定位对不对？ 对，然后去找，然后她说我们那个旁边专门有一个发泄室， 压力很大了。 因为他说我是个姑娘还好，就很多小伙子骂哭，就打110专门骂警察。 什么？ 你们国家给你，我们给你纳税人这么多钱，然后你们在干什么？你什么情况？他就是说他自己确实碰到问题了，他先去贬损你一顿，然后他 懵了，就真的我需要提供什么帮助没有，就哗挂电话。 确实发泄，我的天哪！ 每年对他每天都是在里边暴叫暴怒，很多年轻漂亮的小伙，你知道考警校出来毕业那都很帅的，嗯， 而且雄心壮志的， 对呀、 啊，真的有很大的抱负的、 哎。对，他就觉得真的每天都叫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 接警电话的人，接警的人非常非常辛苦，而且真的有用的，他们能找到就是有一些有用的电话，就真的需要有人去帮助的地方很少，比例非常非常少， 真的吗？ 大多数都是。发泄情绪的， 对，我听过， 然后去这个， 我会知道有人故意报假警，或者是有，但是我不知道比例这么高。 我没说多少， 就你懂我的意思吗？ 确实不少，嗯，而且有些无效的，就是也是可能是有一些口音的，或者我在哪儿，你周围有什么？我周围有个超市， 甚至已经都，甚至是可能不是110的负责范围之内 啊！对对对对对， 有很多他们这样 也很辛苦，他们就觉得 是太累了， 真的，哎，天天就没法被理解。嗯，他们真的忙的，我天哪！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能需要心理疏导，有一些真的有的时候这个情绪发泄，包括压抑自己家里的小事儿、 嗯， 包括国家的大事儿、 啊， 都在他们肩膀上，责任太大。 所以刚才那句话，警察也是人，我觉得这五个字又沉了， 嗯、 又沉了， 嗯、是吧？ 真的，你知道，就是还要说一点正能量的，就是最近北京市刚刚更换了一批，就是非常非常先进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会根据你当时比如说你有人报警了、 嗯、 然后他会迅速定位到你在的那个路口，然后呢他会通过人脸识别技术然后直接进入就接警中心也好啊，还是就进入就直接就进入到一线民警，就他好像有一个手持的仪器，那个仪器的名字我有点忘了，因为前两天刚看了这个就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 嗯、 就我们现在用的刑侦手段也好，还是平时的一些导航系统啊，警察使用的都是非常非常先进的、 嗯、 可以称之为黑科技、啊、所以我觉得说到这儿可 能 也是能 马上帮助到你， 对， 你们一定记得这些人也有爹妈， 不要浪费精力， 他们也是爹妈， 千万不要浪费精力， 所以我想说其实也让他们的工作先慢慢慢慢真的开始更高效了，我觉得这件事也真的是很好、嗯、 太好了。 嗯， 好吧，来 接下来说再对说第二部网大校园笑话，太紧张，我这舌头 没关系，轻松轻松，今天周末嘛。 校花的超级保镖之消失的村落，我感觉可能不一定能轻松啊。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单日播放量是39万。说的这是一部青春动作又幽默，还玄幻又有穿越这样的几大元素于一体的一个网大。它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平田村玩的时候，就误打误撞卷入了一个古村落开发收购的这个案子当中。最后呢，他们这些大学生呢，也是一起努力帮助这个村子里的村民们保护了他这个古村落。同时呢，这部电影是在四都乡其他的古村落取景拍摄的，而且据说这个剧就是专门为这个村量身打造的。导演也希望通过这部剧，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然后也加入到保护它的行列当中来。 真的，现在能够保护一些原来的东西、原来风貌的事情是不容易的。前两天我和一个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聊。 开始你的故事， 就说这事儿。 于浩好多资料想分享，真的很久没见了， 好久没见，跟你们聊一聊。就说我们因为他那小孩儿想学朗诵，他很小很小，就那天碰到我说：“哎，你能不能稍微点拨一下，说一下？”对，很小，我还是可以教的。然后呢， 说正题， 就说到这个边塞一些地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很少有可能会秦时明月汉时关什么样。现在还理解不了， 没见 他就说到这个、啊、他就说到这些西方一些国家，比如欧洲很多一些，比如说这个店他可能一开个上百年， 嗯， 他真的就是一百年人写的那个东西还在你面前， 对， 他就容易能够感受到，然后容易能够理会那个当时100多年前的人的生活 情境是什么样。 但现在因为我们可能由于一些比较快速的发展， 现代化的进程比较快啊， 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慢下来，尤其保护古村落，就通过这个事儿生发出来，就是这样。 但你刚才说的那个孩子那个，我觉得现在很多小孩可能见不到什么长河落日圆这种景象哈。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原来我们爹妈见过吗？好像也没有吧。 哎，他就说他在，因为他是蒙古人， 啊、 内蒙古人。 不是，你很多自然风光，你一定是要到当地你才能看得到的。 就是吧？ 就这个意思吧。 就你即便去，有可能你也看不到了。比方说有可能由于天气的原因，以前他说他在大漠上，在这个。内蒙古的农村地区确实可以看到满天星河， 哦，非常美。那个 现在可能就有一些原因就看不到， 对， 那也是没办法， 确实是 嗯， 能理解你的这个含义。 咱们来说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哈。 啊，今天好 来说， 虽然是周末，但大家聊的都好深刻， 是吧？ 嗯， 浩哥一深刻起来， 深 似海， 太深了， 浩然正气嘛， 对，浩然磊落。 来说今晚戏中戏的环节，咱们换换心情， 轻松一下，哎。 今天我们演的这个情景剧《家有儿女》当中的一段啊，背景介绍是下雪，就是为了在家里树立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 因为刚回来，这是第二集嘛。 对，带了一个男朋友回家，夏东海就他亲爹就急了呀，你才多大呀，你带一男朋友， 那家伙 了。然后呢，又被夏雪呢以你离婚了。然后你又再婚，我为什么不能找男朋友，就是反击了。哎，夏东海的就气死了，气死了，不行，我气死了，气死了。然后就被这个后妈，他再婚的这个妻子刘梅劝住了。那夏东海的就决定说，我这样我采用一个迂回战术，从夏雪的男朋友入手。最后呢，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 是什么呢？您听过就知道了哈。来，咱们听听当时的这个片段是这样的，不长，两分多钟。 别怕，我会保护你的。 哎，快男孩，你会为了小雪和他的爸爸决斗吗？ 第四十八页几行几行什么来着？那是什么东东啊？ 是爱情誓言吧？ 不是，我还先到外面待会儿吧。 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干嘛呢？这是？ 嗨。反正这句话我们以后也会对女孩子说的， 我们长大了也会狂野狂野。操你们， 回屋去。 你怎么居然交上男朋友？哎，你还找一个这么狂野的新人类啊？你居然还把他带回家里来，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社交？ 社交，哼！你这么小的年纪，你懂什么叫社交？我是怕你犯错误。 您不犯错误，那你还离婚？ 你怎么说话呢？爸爸可真生气了，我告诉你。这孩子， 你干嘛那么凶啊？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我7岁，你就把我扔在爷爷家不管，出趟国还把我妈给看丢了，我还没从你的离婚阴影中清醒过来，你又给我找了一个后妈，这对我的幼小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呀、啊！你懂不懂啊？ 这不是不说我吗？我是说你不应该交男朋友。 我不用你管，就许你结婚离婚再结婚，我交个男朋友都不行。 好， 休息。喂，那咱听到这儿哈，最后就是后来就是这个刘梅进来了，她突然间哎怎么了？那个趴门被发现了，然后开始劝她，来吧，到时候给我们说说戏，然后分分角。 戏刚才其实大家前面都说差不多了， 很明白。其实 对戏点主要就是在夏东海和他女儿身上， 对、啊、 对父女两个人的关系。然后刘梅基本上是打边鼓的， 对 啊，那个狂野男孩，我这里面我看了一下，已经有6个角色，但是狂野男孩和那个 后面 那个刘星啊，还有 小雪， 他们的词儿都不是很多，他们仨一个人来就得了，对，然后。另外还有3个人，对，那个东海，要不然就 田老师来吧， 必然于浩老师来呀、 啊，你看这身材， 我就瘦了都，我都， 关键是你当了爹了，你有这个当爹的体验、 啊、 是吧？ 对，我们仨都没当爹，是不是？ 哎，你挤的谁呢，田老师？ 那可没指名说， 那我指了名了，你知道吗？ 这个小雪啊。 你来小雪啊？啊 不， 吓死我了啊！ 对，我们小雪，我们让这个反差大一点的嘛。你这个名字都命名了前面 啊，让刘洋 姐姐来， 刘洋姐来吧。 哎， 其实我们都是，我们 希望有个小雪这样的女儿， 厚的多一些嘛。 对， 刘姐厚没那么多。 再见。 徐冉就是委屈， 不好意思接话，你知道吗？他刚才浩哥这话，那我谁 跟他当他媳妇儿？ 我狂野男孩。 啊不，你当那个苏丹丹、 哦，我当刘梅是吧？ 前后 反差好大呀！好， 然后 你们三个自己的，其他的都我来就好了。 哎呦呵，这就好 了，可以， 因为我小嘛，这狂野男孩嘛。 对对，狂野男孩刚说谁来，叫什么来着？ 马 可，马 可， 马可演那个。 我们有没有观众朋友受不了，就是给我们扔点什么炸弹什么的之类的？ 把手机屏幕炸了吗？ 对，我现在一直在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现在如果没有进入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或观众朋友们， 再不进来来不及了啊！ 对，赶紧进来啊！ 开始了， 精彩的要到了。 对， 这话给谁说？他没进来哪儿听得着啊？ 不是 进来了，转告一下啊， 没看的，在听没看的， 街坊邻居互相说一下。 哎，好嘞， 发个朋友圈什么的啊，来吧。 好，来吧，那咱们就准备走起啊。大家那个情境状态带入一下啊。 好， 我是后妈。 对，来， 兄弟， 准备啊，三。二一，开始！ 你给我出来！走，咱俩必须要单独谈谈了。 可是我想跟他单独谈谈。 哎呀，我先走了啊！ 第48页3到16行， 我在这儿等你，我在这儿等你。 你还在等他？我看你我…… 哎，夏东海，夏东海，爱心，爱心，耐心， 我要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你走开，走！你给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第48页3到16行。 别怕，我会保护你的。 哎，你怎么回事？你？ 哎。狂野男孩，你会为了小雪和他的爸爸决斗吗？第48页几行几行什么来的？那什么东东啊？是爱情誓言吧？不是不是，我还是到外面待会儿吧。别怕，我们会保护你的。 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你们？ 嗨，反正这句话我们以后也会对女孩子说的。狂野，我们长大了也会狂野。 嘿，我揍你们，给我回屋去。 转场，小雪，你怎么居然交上男朋友了？你还找一个什么狂野的新人类呀、啊？你居然还把他带回家里来，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社交？ 社交？这，你这么小的年纪，你懂什么叫社交？我是怕你犯错误。 您懂？您不犯错误，那你还离婚？ 你怎么说话呢？爸爸可真生气了，我告诉你啊。这孩子， 你干嘛那么凶啊？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我7岁你就把我扔在爷爷奶奶家不管，出趟国还把我妈给看丢了，我还没从你离婚的阴影中清醒过来，你又给我找了个后妈，这对我幼小的心灵是多么大的伤害，你懂不懂啊？ 好好好，这不是说我，那我是说你，你不应该交男朋友， 我不用你管。就许你结婚离婚再结婚，我交个男朋友就不行？ 他我 哎小雪， 哎小雪，小雪 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呀干嘛呀？别这么说孩子。 他说我结婚又离婚的，你说这孩子 你可不就是结婚离婚又结婚吗？我还结婚离婚又结婚呢，那孩子说的也没错啊。 行行， 给喝口冰水拜拜火。 喝冰水我摔了他我。 哎哎哎，别啊，你摔吧，塑料的，预备着让你摔。 我不摔了，没玻璃的摔得过瘾。 我告诉你啊，向东海，真的，这种事儿啊，父母越反对，孩子越跟你硬来。我自己就是一惨痛的教训。当时胡一统拼命追我，哎，就因为我爸我妈反对，我光顾着对抗家长了，稀里糊涂我就闪电般的跟他结婚了，傻了吧？嫁错人了吧？虽然我现在及时的纠正了错误。可我跟他现在毕竟有一个共同的孩子呀，他什么时候心血来潮想看孩子，我也不能把他轰出去呀。 哎，你什么意思？哎，你意思是说不用我管了，随他便，对吧？ 啊，不是，我是说呀，你别非得跟他发生正面冲突啊。 那怎么办呢？ 你不是挺聪明的吗？不是挺有创意的吗？哎，不是挺有想象力的吗？你不是我的智囊团吗，小哥？ 行，我现在我就从这个狂野男孩那儿我下手。 哎哎，嘛呀？你要打人家呀？ 那还用我亲自动手吗？ 你要雇人打他？ 我准备使用最锐利的武器。 咱们家新磨的切菜刀？ 我菜刀干嘛？我准备舌战狂野男孩。啊啊，这玩意儿什么谁不会这？ 夏东海说完出了屋子，看到狂野男孩还在外面走动，马上拦住了他。 你站住！ 很高兴认识你。 哎，是 那个48页3到16行什么意思啊？ 哎，是哪本书的48页呀？是大众情人还是恋爱绝句啊？ 哎，不是， 听好了啊，作为夏雪的父亲，我是绝不会允许你们这个年龄谈恋爱的，绝不。 哎，夏东海，你先消消气儿， 那个同学啊，他爸呀啊脾气不好， 非常不好， 平时啊就喜欢打孩子，啪啪啪的打，那小雪那弟弟小雨那脸呀，我跟你说就山肿的。 喂，就有点过了啊。 明白。我看你啊长得也文质彬彬的，戴个眼镜，应该是个好孩子，你怎么能叫狂野男孩啊？我看你应该叫文弱小书生才对呀。 嗨，这是夏雪给我取的。 我跟你说啊，你必须停止和小雪的一切交往，在滑向错误的深渊之前，你给我悬崖勒马，勒住。 哎，其实呀我们也是为你们着急，你看高中正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积累知识的阶段，是吧？你们呀应该把这个精力都放在学习上，谈恋爱那都是大人的事儿，是吧？你们也不应该预知未来呀，是不是？ 我这个 我什么我？如果你不肯放弃这种不负责任的幼稚的所谓的感情，作为小雪的父亲，我就马上联络你的父亲，连同校方处理这个问题，将反对早恋进行到底。 他爸的脾气一上来，我根本管不了啊。 哎，您千万别告诉我爸爸好不好？ 那你是不是能够立刻从小雪身边消失啊？ 其实我不是小雪男朋友，是他雇来的一个托。 什么？ 嗨，我都说了吧，小雪要我假冒她男朋友是为了演给你们俩看的。她说爸爸娶了后妈，她怕受后妈的气，失去自由和快乐，所以拿这事儿跟你们叫板，好让自己拔份儿，不让你们随便欺负她。 她就是想表明她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小绵羊，而是长满了刺儿的小刺猬。 是这意思。 那她花多少钱雇你的呀？ 您别那么庸俗好不好，我们这不是金钱交易，是第48页3到16行。 那是什么东西啊？ 一道3+X 经典理科试题，我们班只有夏雪会。 哦，他是让你帮助他，完了他再来帮助你。 对，但是他还没帮助我，他说除非我演特别像，他才肯给我讲题。哎，叔叔阿姨，我演得像吗？ 不像。 我跟你说，我们早就看出来了，这小雪怎么可能早恋呢？ 而且那么高个儿， 头发还是红的， 一点都不像红高粱。 哎，叔叔阿姨啊，哎，你们千万别把我招了的事告诉夏雪啊，不然她真的不给我讲题了。 啊，行， 谢谢啊，我先走了。 好， 拜拜 啊，拜拜。我就说嘛，小雪怎么可能早恋呢？我早就知道，那不可能的。 你什么时候早就知道了？ 我是早就知道，我还说过，哎，你没听见，你别走，我是 卡。 哎，我觉得夏东海演的特别棒。哎， 你这对夫妻挺好的。 你俩挺好的， 相濡以沫的感觉啊。 我真的演出了那个中年妇女的感觉吗？就后妈的范儿吗？我的天哪， 后妈不一定是中年妇女啊。 是一点都没有用。 他没有后妈范儿的。 对， 还有很谨小慎微。 我觉得他是特别实诚实在，而且怕伤害到孩子那种。 啊，对， 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女人。但是让他演出了和平的范儿，你知道吗？ 是， 年轻时候的妈妈 和平是哪部剧里边 呜呜喳喳的。 我就在想和平跟刘梅的区别，因为你们知道，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我爱我，就是家有儿女里面它是有很多是视觉 的。我的天啊， 想了半天，我的妈呀， 什么戏哦？电戏的戏啊，原来是 原来是这样子啊。 杀了我吗？我的天哪，领导，我刚才是故意做一个效果，就是他有很多是视觉冲击， 我们笑了， 就包括很多，比如说他震惊的表情啊，他不知道说什么呀，他局促的那种感觉呀，都是需要通过视觉来表达。但是呢，还是介于我们很多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更多的是在听，但是所以我就想着用自己的声音去塑造一下他的那种局促和他的紧张。当然没有塑造好也是正常。 你说和平和刘梅之间怎么分？ 对，我你刚才说完了，我就在想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和平好像， 我想到了一个。 啊，你先说。 就是和平他的文化层次可能更加市井一点。真的，就是他的，他可能他的生活小事，他的生活小事可能更是 没有 那种。 刚才刘洋姐说他的文化气质，我刚想说，对呀，就是这么高啊。然后 和平 是大 鼓 吗？ 对， 没事儿。 有底蕴。 我跟你说，这个《我爱我家》这部剧，我昨天跟子欣一块儿，我们在下面排一出戏，你看着他了是吗？ 我看见他了。 他说。 王子欣嘛， 对对对， 相声演员， 咱们就一块聊这个《我爱我家》。之前说过，他说：“哎，我爱我家，我简直。”我说：“你多大？”我93年。哦，我说93年这部戏刚开始。我说：“对。”他说：“我真的打稍微记事就开始看。”嗯，他说：“跟我们家摆设一模一样。就”就 哦，真的， 嗯， 哇，怪不得他 那 么喜欢。 那个时代的北京人的家就是那样。他说：“那茶缸子，那被窝， 还有那个什么组合柜，上面晒一个布，拿一个帘儿， 这个、全是那 啊，包括冰箱上面还有那一遮的那帘儿。” 对， 我 哪天演再演这《我爱我家》哈？好吧，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各位锁定 FM 98.2 AM 92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点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田宇，感谢刘洋的精彩表现，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明晚咱们6:45再见。 嗯，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青年广播为您送出的《博虎点秋香》，明儿见。 If you wanna rock, I'm ready to roll. If you wanna slow